发现就像一颗胚胎，将我们温柔地覆盖。黎明后寂寂的云在夜里清醒地掩埋，时间的皱褶都是空白，有人在缅怀，有人期待，欲望的收割都是腐坏，没有人在灌溉。等待始终不是大坠落下来，在末日的午后百无聊赖，斑驳的黑白复制病态，蒸发稀薄的爱，直到倾斜的城市无法负载，任贪婪的我们稀释人海，别缅怀和为站台，天使一切喜怒悲哀，持续分裂繁衍后代，重复相遇停靠离开，回忆的缝隙都是尘埃，麻木的转载，语言苍白，孤独的心头渴求被爱，在迷途中醒来。始终都是在坠落下来，在末日的午后百无聊赖，斑驳的黑白复制病态，蒸发稀薄的爱，直到倾斜的城市无法负载，任贪婪的我们稀释人海，别缅怀时代坠落下来，在忏悔过以后不知悔改，颠倒的黑白努力光怪，嘲弄稀有的爱，直到病态的时代无力负载，人造作的我们盲目崇拜，再缅怀和为为何？